这茶水喝着，烟卷叼着，就差露这个小蜜了。 小蜜，他连老蜜我都打点不上去喽。 你是个老没正经。 我说兰花啊，你是夜猫进宅，不是不来呀、啊？你是买芝麻呀，还是买香油啊？ 我呀，一不卖芝麻，二不买香油，开口就吃。 求求过来帮个忙呀！ 中中，我 这儿正缺人手呢，那你明天就让他过来。

的身儿已望而频繁转，恰好似翩翩起舞多洒 你走你

严肃。 Thank you. 来。 妈，我跟他没有爱情。爱情？啥叫爱情啊？那男的女的总在一块儿，时间长了就出爱情呗。 秋菊，当初啊，妈跟你爸爸也没爱情，可架不住你爸爸他老往你老家跑，这一来二去的，我就跟来了。 妈，看你说的这个啥话呀？ 大实话呗。 妈，我有对象了。 啥？有对象了？ 对。 谁？ 小丽。 小丽？她可真是旗杆顶上放屁响的呀，高！那嫁谁也不嫁给她呀，啊？